了那日落黄昏。 不要变心，他

找他沉思梦醒。那一天新局长接待了耿安郎， 这时候看望新局长的人都排上了队了，顺楼梯往下排，一直排到了马路上。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， 病房内新老两位局长，俩局长两种处境两样的心肠。这一边老局长那怒火往上窜，那一边新局长笑迎宾客另有主张。轻轻叫了声老局长，说出能那两句话令人费思量。水浒传倒有那一百单八将，我今天接待你可是一百零八桩。常言道那好戏全家常，这出戏那唱的您可不要忙。当时他手拨电话接通了办公室，不大会儿四个小伙子走进病房，一个个手拿着那大麻袋呀，还有两副那大台簧。有一个小伙子爱说话呀，眼瞧着局长挤开了，局长您今天收获可真不小，像这等高级补品锋芒堂强，人参鹿茸燕窝银耳，中西糕点罐头成箱，橘子菠萝香蕉苹果板鸭火腿腊肉香肠，摆在那货架上，开一个门市路进了一进房，既开了听到那这里哈哈大笑，忽然间停止的笑声脸若冰霜。不多时这些礼品全都拉走，新局长告别了老局长，临走时头上的绷带全解下，头上边根本就看不见上，老局长一时懵懂眼发愣，他这是唱的没出叫人们的慌。 第二天商业局召开了茶话会，地点就在那小礼堂，桌子上堆放的物品几十样，五官拉着十四个阵阵飘香。到会的人，你看我来，我看你，一论纷纷说短道长。这个说，新局长刚上任的旧情客，抹一抹咱的嘴巴，给个甜头尝。既开粮可是改革闯将，他大公无私品的优良。在这时新局长把话讲，同僚的商量站当一旁，同志们老局长住院半月没人去看啊，我住院才一天的礼物几大筐，现贺威信我怎比老局长，这是什么问题请同志们去思量，今天也算是个礼品展览会，看完后原不奉还并无损伤，今天我也赠送大家一件礼物，一共是两句话表表衷肠。第一句那挡风要